票二线亦都难以接通。Mira 演唱会有十二场，共大约37,700张门票公开发售，每人最多只可以购买两张。购买时需登记出席人士的身份证明文件上英文全名。演唱会当晚出示附有相片的相关文件被工作人员核对，门票不可以转名或者转场次，如果未能够出席只可以半价退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多处录得超过五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1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6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7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69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05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74.52元，升9.4元；腾讯控股357.2元，升7.2元；美团183.7元，升8.6元；盈富基金21.48元，升1.6元；阿里巴巴96.3元，升1.4元；快手73.65元，升2.75元；京东集团227.4元，升4.6元；友邦保险81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瑞士法郎8.176，澳元5.644，加元6.195，新西兰元5.135，欧元8.437。每百日元对港元6.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4点，跌64点。港金报17,3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美元，卖出1,85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中环嘅文吉街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对出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啊，交通回复正常。就是中环嘅文吉街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啊，红隧嘅九龙去翻港岛咧就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山道天桥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国富林道。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界限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智楼、鲗鱼涌海康街十一至十七号单号门牌多宝楼、上水中心一座、粉岭碧湖花园七座、屯门富健花园三座、长沙环村长泰楼、观塘顺治苑顺泰阁、红磡黄埔花园清华苑一座、荃湾洛阳新村 D 座、洪水桥金阁豪园九座、香港仔华富村华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其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嗱，再一次證明咧，工係要翻嘅，因為今朝咧，本人要去咧整車嘅關係啦，咁啊做咗翻 office 啦，翻嚟咧見到阿土咧，阿土已經同我開龍掌咁樣咧， 喺咁講 已經講咗一萬樣嘢啦，已經拉曬筋，所以我哋預備好曬咧主持今日兩小時 Meet in Hong Kong。 真係開心啊！早啲翻嚟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嘅同事一齊吹水咧，係開心。 係啊，打好感情啊！ 打好感情， 同埋你知阿土喺我隔離噶嘛，我咁樣咧用個凳咧掗過去咧就可以。 好多秘密嘢可以細細。 咁都係喎，好多同事翻工嘅時候最開心就咩？就可以同同事傾偈嘛。 傾偈係啊。 不過我就遇到有朋友咧，佢今日就冇得翻工啦。 咩事？ 點解呢？因為佢睇錯咗第三階段疫苗氣泡嘅時間，佢、以為六月一號，點知咧？就是今日五月三十一號。咁結果公司嘅老闆就同佢講：，喂，你未打針？ 不如你聽日請日假去打咗針先啦。咁 都啱嘅，係、哦、啊。喂，咁其實真正啦，呢、這、一個去到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嘅詳情係點樣咧？阿土 嗱，今日咧其實就已經係所有嘅即係列明嘅處所，譬如話一啲超市啊、餐廳啊，其實都需要咧就係啲食客們啊或者一啲顧客們咧都必須要打齊三針先至可以入去嘅。如果你話有一啲譬如康復碼，又或者你打咗第二針未夠六個月咧，咁你只要出示嗰個證明咧。都是可以內進的。 最重要是攜帶你應有的證件或者證明在身那 裡。其實商場、啊、電影院和健身室呢這些指定處所都是要打 齊三針。一定要啊，這個最重要啊，還有戴著口罩啊。不過健身室現在是我看到那些人都鬆了，不過不是啊，都有人戴的。 因為健身室它都一定要有那個的、系統呢，就是那個、通風系統 才行。是啊，換氣系統。 我那間有。我那間有 咁啊，好多啊！ 佢係一斥資落去咧，專登買嘅，專登整嘅，係啊。 不雖然咧，我見過即係譬如話，而家咪話即係室內嘅場所，有陣時譬如你做運動，其實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咁樣嘅。但係都見到好多朋友仔都堅持住，因為都有啲擔心啊，始終都。 嗰咪我咯，我堅持住啊，係啊，即係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可能已經習慣咗啦。同埋始終呢啲嘅地方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咧，咁啊戴住就好似有啲保障啦，唔戴咧好似裸體咁噶。 所以有啲地方咧，即係譬如全球啊啲地方啊開放咗，譬如佢話：，誒、哎、你可以唔戴口罩。有啲朋友都講：，嚇、啊、唔戴口罩真係驚驚地，點都要戴翻個口罩，好似安全啲咁。 我唔知道你哋兩位咧有冇即係而家都可以出去外出食飯啦、啊，即係經過咗過去幾個月嘅即係練習嘅時候咧，我哋係習慣咗咧係嘢食嚟到。你先至開始除口罩，以前係一坐低就已經叮叮白冷就除口罩噶啦嘛。 啱嘅。 而家太早除口罩，你自己會覺得哎呀好危險。 係啊，同埋你自己早除咗咧，隔離嗰個冇除到咧，突然覺得好似得，點解得我一個人裸體嘅？點解你唔除？ 你每一次都諗到裸體呢樣嘢，真係幾重啊！ 好赤裸啊！ 好赤裸 到赤裸赤裸早餐。 但係嗰日咧，我朋友真係去到即係因為行完一條大直路咁樣啦，去到餐廳咧，佢唔記得咗。哇，好辛苦啊！除一除口罩先唞一唞气咧，跟住職員即刻埋嚟講：喂，唔好意思啊，要戴翻口罩先，你未點嘢食啊，或者未嗌嘢食啊咁樣。即係所以都係真係要自己 remind 自己啊。 總之記住啦，去到一啲密閉空間啊、室內空間咧，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同埋咧有人喺身邊咧都係 嘅。係啊，同埋而家咧多咗一樣嘢嘅。總之咧，你唔覺意咧打咗個黑黐啦，或者咳兩咳咧，跟住即刻同人講：我冇事嘅，我逐親日，我逐親日咁講。 嗯， 又好同我同事都係嘅，即係喺公司度咧，即係突然之間咳咗逐咧，跟住即刻同我冇事嘅，冇。我即系捉亲嘅 就，我就会系好dramatic 嗰啲啦。譬如我准备打一次嘅时候咧，我会突然间冲去一个冇人嘅地方嗰度咧，然后就打咗一次啦，跟住就冇嘢咁翻入嚟。咁啲同事会以为你做咩事，突然间咩咁感动，想出去喊，出去喊啊嘛， 以为发脾气走咗。 但系你好好啊呢、這个方法，因为其实你即使戴咗口罩咧，如果你嗰个打黑黐或者咳嗰个冲力，其实都有机会喷咗啲飞沫出嚟噶嘛。 系啊，同埋费事令到大家惊啦。 系啊，但系咧而家就系有啲朋友仔可能都系赶住喺即系五月31号。前就打咗针啦，但系今朝都见到有啲嘅食客啊，酒楼嘅食客都唔记得咗将嗰个嘅针纸咧就更新去到呢、這、一个安心出行度、 哦， 结果去到就网门钉啦，要翻去再攞翻个纸本咧落到去先至可以食饭。 系、哦、啊，听落就好似好烦啊，或者咩咁样咧。但系我谂每人行多一步咧，咁大家都有一个保障啦。咁食嘢啊，各方面咧都会安心啲啦。 所以而家咧有好多 apps 好方便嘅，即系譬如医健通啦，医健通咧即系你譬如你唔记得咗将嗰个咧嗰个码咧扫咗落去安心出行，你冇上。你医健通其实已经有晒你第三针嗰个码噶啦，因为你一打完针咧，佢就已经显示咗喺医健通，都几方便我都觉得。 系啊，我都见过有啲朋友仔，即系譬如而家咧，我哋有阵时都会要求可能啲嘉宾咧，即系都需要俾我哋睇一睇啲证明啦，咁样佢哋都好方便，就喺医健通嗰度可以一次过睇晒三针咧，即系比较简洁啲咯。 系咩？我冇用医健通，我就系用安心出行啫。不过安心出行都可以睇下三针嘅。 因为你要自己scan 落去嘛，但医健通就直接喺个 app 度，因为佢将你嘅医疗记录啊就喺晒嗰度噶啦。 我有 download 医健通，但系未 register。做咩笑啫？哦， 其实等于咧，你买咗间屋之后咧，我冇入去住啫嘛， 未俾埋尾数啊， 但系 keep 住都俾紧钱啊， 我会搞噶啦， 好简单嘅啫，好容易嘅啫。 咁啊，记住啦，今日5月31号咧就系呢个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系啦， 呢一只马咧一定系头马嚟噶，就系健康马 ，OK 。 自由系琴日，敌人系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系轰炸机 ，rule of fat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各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点解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言积气，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遮守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 有型嘅新歌啊 ，JNY Beats featuring Delta T and 朱琳啊 ，No More Words to Say。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我啲 friend 咧近排成日问我，佢话点解听你哋港台咧成日讲一个剧咧叫《御交记》 吓， 咁《御交记》咧其实就系咧改编自呢一个《九路飞香》嘅同名小说啦。咁啊，明天六月一号咧就喺港台电视三十一首播啦。 系啊，听晚八点半啊，国剧八三零咧就会首播，仲一年咧系播两集啊。 系呢一个亦都系咧，即系港台咧。首部嘅古装国剧嚟嘅，其实呢套戏咧好新嘅，讲紧系咧今年嘅三月先至开始喺内地度播出，而家六月咧就已经喺港台度播出啦。 劲、哦，真系好快、啊，追得好贴、啊。 兼且喺内地播嘅时候咧，那个反应好热烈啦，因为网上面嘅点击率咧单日咧已经破亿啦吓，咁亦都系咧荣登咧内地嘅网络平台咧首部热度破万嘅戏剧嚟嘅，所以咧喺内地啊。hit 到爆咗， 唔淨止係內地啊，因為佢哋已經咧賣咗個版權去到韓國同埋泰國，嚟緊呢兩個地方嘅朋友仔都有得收睇呢一個劇集啦。 咁、哦、我哋香港係睇先喎，而家 睇先係啊。嗱，預交嘅預就係駕馭個馭啦。咁啊，交係咩嚟嘅咧？交其實就係交魚啊， 係即係魚 魚嘅一種啊咁樣。因為咧喺中國神話嘅世界裏面咧，即係據故事所講啊嚇嚇，有一種咧就係魚尾人身嘅生物啦，佢哋就係被稱為呢一個交人。 系 啦，好多时候我哋话超 B 系交人，其实原来超 B 先唔系，呢啲先系呢个交人。而且咧就有呢一个咧，天敌啊，就系呢一个御灵师啦。咁、今次咧就系、由呢一个迪丽热巴咧饰演呢一个御灵师嘅。 哦，即系咁解，哇，好好啊，你讲得好清楚啊， 系嘛？ 我即刻期待听晚要睇啊。 系，因为我录呢个 VO 噶嘛，我咪有晒所有稿， 背熟咗，同埋男主角咧喺入边咧，其实都有啲。 肌肉 show 咗出嚟。 哦，系咩？ 系因为佢系鲛人啊嘛，所以佢上半身系冇着衫噶嘛。 哇，人鱼嚟噶，佢系。 系啊，咁所以佢都有一啲嘅即肌肉 muscle 露咗出嚟嘅。 阿任嘉伦啊，靓仔啊。 喂，任嘉伦咧，听讲佢真系一个好男人嚟噶喎，因为咧佢结咗婚之外咧系一个爱妻号嚟噶。 哦，咁佢真系会鲛人到咩？ 咩都鲛人。 因为听闻呢、這个佢嘅太太都有陪住佢拍呢一套剧，同阿迪丽热巴咧系佢嘅 fans 嚟噶。 哦，咁啊留意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啦，六月一号开始啊，每晚播两集港台电视31，就有呢个预交记。咁另外咧，我知我哋中意睇啲美剧咁样啦，近排都系好 hit 嘅，就系、是、呢个 Stranger Things 第几个 season 啊？呢个 第四个 season 啊， 第四个 season 系真系好攞胆， 系 因为嗰啲音效啊，特技效果真系好劲。 哇，前三季已经系风魔全球，好多人中意就话哇，嗰、那个奇幻嘅奇嗰、那个环节啊，或者个成个画面好靓噶嘛。 你讲咩啫？你都你要睇埋， 我睇晒头三季噶啦，未睇第四季咋？ 你要睇埋《如果明天》先至可以睇嘛。 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还有明天。 同埋咧，其实、這個呢套剧咧，佢未真系首播啊，已经有好多嘅嗰啲即系叫剧透啊，或者啲评论咧，就系话。呢一集呢一季系最恐怖、最恐怖、最恐怖嘅， 又真系，因为有好多恐怖元素，同埋今次佢系 twist 咗噶嘛， 系 佢唔即系佢有又冇乜讲俾你听， 系又唔可以剧透俾佢知噶， 唔好剧透咁多吓。 但我觉得阿 Two B 有一样嘢似 Stranger Things 系咩啊？ 因为佢都系好 strange， 就个性格啊，似个主角 Eleven。 都是傻大姐， 十一十啊傻系啊， 傻大姐。 咁、啊、好多人猛问我啦，啊里面咧呢一个 Stranger Things 入边咧其中一首歌，咁喺呢一个奇异世界当中咧，啊点解阿 Eleven 一听呢一只歌咧就会真系翻出嚟嘅咧？就系今日介绍呢一首啦。当年啊80年代超经典嘅一位女歌手啊 Kate Bush 啊，有呢一首 Running Up That Hill 就系喺呢个 Stranger Things 出现噶啦。 好熟啊！ 好熟你系咪啊？呢套戏不断咁播啊，系咁狂 loop 啊！ 都好中意 Kate Bush 呢个女歌手，佢唱歌咧系啲怪怪鸡鸡嘅，系啊， 系好啱套剧嘅 image 咯。我都话系得李志刚咧睇剧先至会听歌， 我真系会噶，我好留心咧。佢点解佢因为个故事讲嘅就 系 阿 Eleven 啊，要听只歌嘅时候先揾到佢啲 friend 啊嘛。 所以我觉得好犀利咯，你 真系音乐字典。 系啊 ，Kate Bush 啊 ，Running Up That Hill， 哎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今日起实施，市民一般要打齐三针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和其他指定处所。政府提醒已打三针的人士，需要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最新版本主页手动更新电子针卡，如果显示蓝色框是符合要求，红色框就不符合。在乐富一间酒楼，有市民因为未将第三针接种记录上载电子针卡，或者没有备有康复记录，被拒进入酒楼，要折返家中拿回相关记录的纸本。政府明日推出一项先导计划，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获政府认可的机构可向界别内相关的非本地人才发出邀请信，获邀人士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需向入境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先导计划将涵盖十个界别，包括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文物、创意产业、创新及科技、香港桂冠论坛、航空及国际或大型活动。发言人说，获邀的非本地人才需要是本地短缺的人才，或他来港出席指定短期活动，有助经济发展或者达至相关政策目标。他们每次来港可以在不超过14日期间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并可就指定活动收取报酬。两岁男童在2016年因为气促等病征到儿科医院医生私家诊所接受雾化机吻气治疗，期间怀疑不省人事，送院后不治。死因庭就事件召开六日聆讯，三男两女陪审团今早退庭商议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不幸。死者2016年12月16号在一名儿科专科医生的诊所接受吻气治疗，其后送往基督教联合医院，同日不治。解剖报告显示，死者气道、胸腔和肺部小气道都有大量浓痰、细菌入血，相信他肺炎严重，肺部至少几日前开始感染。至于死因是支气管肺炎伴随胸腔积脓和败血症。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政府今日发放两段宣传片，其中歌名是前的主题曲，宣传片由香港电台制作，歌曲内容是展现国家为香港带来新机遇，希望香港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主题曲的制作能够在疫情下顺利完成，实属难得，对于两位音乐人和各位歌手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至于另一段短片，主要是宣传庆回归活动的主题，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展示香港过去25年来，即使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透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迎来更多机遇。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督导委员会说，庆祝活动将陆续推出，涵盖文化艺术、休闲康乐、美酒佳肴、各式主题研讨会等，遍布全港18区。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04点，升178点，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0点，升1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蚊，升2.95元；腾讯控股358.4，升8.4。美团184.2升9.1，恒生中国企业74.7升1.14，盈富基金21.54升2.2，快手73.9升3蚊，阿里巴巴96.1升1.25，京东集团227.6升4.8，友邦保险81.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升咗0.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93，瑞士法郎0.96，加元1.267，人民币6.657，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5，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90点，跌79点。港金报173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2美元，卖出18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红天路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近住红福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噶。红天路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近住红福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去港岛区就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龙尾就亚街路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塘官立小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 好多谢阿杜，系一路以嚟辛辛苦苦咁样带我一步一步行过嚟，佢会同我讲首歌好唔好，其实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作为歌手本身够唔够好，因为你够好嘅话，你会令到首歌都好好。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中华。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原来咧，村校有啲嘅节庆活动都会挂嗰啲花牌噶。举例譬如话，家村校落成啦、毕业礼啦等等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香港史后会理事黄敬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ru. Popular game in South Asia.Kabaddi，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二台话你知。 呢、这个中，呢、这个又中， 啊呢、这个都中啊！ 你中咗乜嘢啊？中咗都唔开心？ 唔系我中啊，系我婆婆啊，佢应该有肌少症啊。我睇篇文章话肌少症咧有啲乜嘢症状，包括就系步速过慢、肌肉力量减弱、容易疲劳、行动障碍、体重下降等等，好多我婆婆都有啊。咁即係佢好大机会有肌少症啦。 肌少症係乜嘢病嚟 㗎？肌少症係指肌肉質量及力度持续減少，繼而影响患者日常生活，甚至影响自理能力，仲会增加跌倒及骨折嘅风险，令生活質素下降。 其实四肢肌肉减少的成因都有很多，包括缺少运动、饮食不均衡，譬如蛋白质、热量和维他命 D 摄取量不足，亦都可能是因为癌症、肾病、脑退化等等诱发出来的并发症。还有啊，吸烟和饮酒都可以是成因之一。 所以肌少症可以透过健康饮食、恒常运动和无烟无酒的生活习惯去预防。 还有，你应该即刻带婆婆去地区康健中心做免费的健康风险评估及筛查，同埋会有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添。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的人生是我最大的荣幸，拍摄的过程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的结果得到大家的认同，实在是很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你健康康。 我的夫人姐姐好好啊，她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天我哋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边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到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 我家姐好好嘅，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美电康康，好人好事好心理。 自从有咗呢一个环节咧，好人好事好心理咧，好似即系见到听众嘅一啲提供咧、发觉咧香港其实都系人间有爱，系嘅，我哋成日都喺身边咧见到好多。 衰人、 切人、切事啊，或者一啲好自私嘅嘢啊咁样，但系就系啦，喺呢一个大环境当中，你当你见到咁多切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咧做一啲好嘢，凭良心去做咧，你会觉得好似一个人生嘅一个清泉啊。 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身边有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可能咧个人比较负面啦，或者 down 少少啦，但系当你见到呢啲嘅好人好事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其实都唔使谂得咁绝望嘅啫，人生都系好有希望嘅。 同埋你将个心太放开少少，即系你望嗰啲嘢嘅时候咧，你觉得哦，原来其实每一样嘢好细微嘅，你都觉得系好事嘅话咧，其实你人开心啲添噶。 就系啦，嗱，今个礼拜我有两单，两单系细嘢嚟嘅，细嘢，但系咧对我嚟讲就好紧要。我唔知即系你哋有咩评价啦，即系我即管即系话俾大家听先啦。咁、有一单咧就系、几个礼拜之前嘅啦，就系、喺 gym room 发生嘅。咁、你知我去嗰啲 gym room 系有啲跑步机嘅啦，咁我又中意喺跑步机嗰度咧一路睇电视啊，即系用个电话睇啦，当然系吓睇 N 字头啊，咁喺度睇睇嚟跑步咁样，好快啲时间会过噶嘛。咁啊有一日又系咁样咯，就去一间大型嘅连锁健身室嗰度啦，又系跑步机咁样啦。咁睇完之后咧，咁啊哇正啊，哇成身汗啊，哇几百卡路里、啊，好开心啊！咁啊谂住健身室嗰度冲凉啦。 系 咁样，点解我 headphone 窒下窒下嘅？咁奇怪嘅， 我唔记得咗攞翻部电话，咁我部电话就漏咗喺咧个跑步机嗰度，咁啊第一时间由呢个更衣室咧 冲翻出去 啦，咁啊攞啦，咁点知咧就见到有一个咧纹身大汉同我擦肩而过，咁啊冇理佢咧，咪改攞电话啊嘛，系咪？咁啊攞翻想攞我电话咧唔见咗啊， 已经 跟住望翻转头。原来头先擦肩而过嘅纹身大汉就系攞咗我部电话去 reception 嗰度啊！咁、 哦、 然后咧，咁啊就问：哎呀，有冇边个？我就第一时间都举手啦，咪系话：诶、哎，那个 wallpaper 系我嚟噶，嗰个样咧，嗰个好大只佬系我嚟噶，曾经。 但系嗰个都个身形嘅啫，冇样噶， 冇样嘅，冇头嘅。 你 check 下，攞 系虾嚟嘅，要 fit 咗个头先可以食噶。 健康健身 系 咪 check？ 冇头嘅，咁于是就去翻 reception 嗰度攞翻个电话咯。咁亦都咧，即系。要好隆重咁多谢呢一位咧大隻纹身佬 哥哥， 平时我都好惊呢啲纹身哥哥嘅，但系即系佢咁好咧，即系帮我执翻个电话，即系要多谢佢。但系佢系嗰啲好磊落嗰啲人，佢有啲嘿唔使， 我系 冇阻住我，我要去做运动，我反而即系唔使多谢咁样啊。 系有好多嘅朋友仔，其实佢哋做完一啲即系好事咧，佢其实唔系望你要多谢佢，佢纯粹系对得住自己良心噶咋。 系同埋觉得应该要做。 系 啊，咁其实都系你可以觉得系小事啊，但对我用紧大事啊，唔见咗个电话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呢个第一单啦，第二单啱啱上个礼拜新鲜滚热辣发生嘅。咁本人曾經咧就係住過呢一個太平道勝利道噶嘛，咁我係一個懷舊嘅人啦，我間唔中都會翻返去太平道勝利道 望下嗰個 望下啲樓啊，啊究竟呢個環境轉成點咧咁樣？上個禮拜正正就係今日禮拜二，上星期嘅禮拜二。咁本人咧就去咗何文田嗰度做 facial 啦，好開心啦嚇，唔使自己搞，人哋幫我搞埋，搞完之後諗下，咦？哦，勝利道記得有一間咧食通粉嗰啲好正嘅喎，咁樣咁啊，於是去食通粉啊，咁樣啊，即係因為佢點解佢咁正咧？佢嗰啲通粉咧係啱啱好，佢唔會淋嘅，同埋佢嘅湯咧係整過嘅， 即係特登煮嘅湯， 另外整嘅 雞湯嚟嘅可能。 就係啦，佢嘅雞絲通粉嘅雞絲，雖然我冇問過老闆同埋老闆娘，但我以我食嘅咁多年食雞嘅經驗咧。食鸡嘅经验咧，佢系新鲜鸡、 哦、 就算唔系新鲜鸡，都一定唔系急冻鸡，或者系冰鲜鸡。 唔系柴嘅感觉， 唔系柴嘅感觉，系仲有水分喺入边嘅。呢、這个鸡丝通粉真系好正，佢立咗喺呢个胜利度好多年噶啦。咁边度咩名字？我唔费事讲啦吓，即系唔系咪老板啊咁样。咁啊谂住去食，老板啊唔该，啊咁啊 do 晒啲安心出行啦。咁啊热奶茶、鸡丝双蛋通。咁樣就 雞絲雙蛋添， 係啊，因為佢煎蛋煎得好靚，係佢個水巴煎得好好，煎得好靚。咁啊食啦咁樣，跟住食下，突然間老闆就拍我，佢話：喂，有人幫你俾錢啊！跟住擰轉頭，有一個靚女，佢就話：我成日聽你做節目㗎，我請你食通粉啦咁樣。咁我就好唔好意思，因为其实真系咧，真系好唔好意思噶， 吓 冇理由，因为我系 DJ 嘅身份而人哋请我噶嘛，但系佢就好坚持咁 样，诚意拳拳， 咁啊真系好多谢呢一位听众啦，佢话咧听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即系请我食碟通粉啦咁样， 哇好 sweet 啊呢个 好 sweet， 但系真系好唔好意思咯，超级唔好意思咯，真系， 系啊， 嗱我自己咧就上个星期都遇咗一件咧即系惊险嘅好人好事嘅事件，咁就话说咧而家我咪经常都夜晚要工作噶嘛。咁咧就好夜噶啦，讲紧嗰阵时咧已经系11点钟咁，啱啱做完嘢就搭呢一个巴士翻屋企。咁其实咧呢个时间咧，通常都会难免会有啲饮醉咗嘅朋友仔咧喺附近嘅，系啦。咁咧我嗰一日咧就遇到一位即系叔叔啦，咁佢咧就应该系饮咗少少酒，咁所以咧佢可能就除低咗个口罩喺度唞气啊。咁我哋喺度等巴士嘅途中，其实侧边嗰啲乘客其实已经避开咗，即系同佢保持 安全距离， 系啦，保持安全距离啦。咁我哋咧就架车嚟到啦，咁就逐个上车啦。咁个司机咧已经好快手，咁就即系趁住个乘客未上车，已经话：喂，你戴好口罩先好上车，唔可以唔戴口罩上车噶。咁样咁讲咗好多次之后咧，嗰位叔叔都未戴口罩，于是咧可能即系嬲啦，咁个巴士哥哥咧忍唔住就讲少少粗口，咁结果咧即系你知，可能男士饮咗酒之后咧就 trigger 到佢啦，咁佢就开始咧就嬲啦，就不停咧全程车咧企咗喺巴士司机侧边。不停地同巴士哥哥讲粗口，同埋你会停车， 落車我哋隻抽咁樣啦，隻抽唔出得，打交，我 call 佢， 你全場演繹得啱， 全寫係你隻手臂抽筋， 係啦， 就變咗隻抽啦，係啦， 你落嚟，我同我哋停車，我哋打交咁樣啦， 唔係，咁你其實反映現實啫， 係啦，嗰件事係咁樣嘅， 冇理由咁文就話我請你過去同我一齊咧，大家打交啊， 我哋切磋 請打交。即係現實唔會咁講噶嘛 是，係啦，因為咧其實都見到，其實司機因為都怕阻住後面嘅人，其實佢都 keep 住即係一路揸車，佢就喺行車嘅途中，呢位叔叔就不停地挑引個車長啦，咁去到有一個位咧。其中即大家都我除了胃細之外，其實我的膽都很細噶嘛。 好明顯，明顯， 係啦，咁其實咧，其他嘅乘客都唔夠膽出聲嘅，直至到有一位嘅年輕嘅乘客，佢就話：喂，阿叔，坐翻埋位啊！你咁啊好危險噶，成車人陣間有咩事，你點算啊？咁樣咁跟住阿叔可能俾佢即喝一喝之後，跟住側邊嘅乘客見到人。冲出嚟啦！於是大家就一齐系啦，坐低啦，你迟啲先投诉啦，你坐低， 需要啊， 系啦，乘车搭紧车嘅时候就安全为上，咁跟住我哋就好安全咁翻到去总站。呢一全程叔叔都坐低咗，冷静翻啦，咁样咁好多谢嗰位即系肯出嚟讲嘢嘅嗰位年轻人啊， 系几多岁啊？嗰个年轻人， 我谂廿零岁左右。 系啊，其实都真系吓几醒佢都。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都唔夠膽出聲，因為好驚會即 係。同埋佢飲咗牛奶咧， 係啊，有驚啲嘅。 費事一間去同你隻手抽筋啦。 係啊，見我切磋咁點算啊？ 請你出一出嚟同我打一 切磋， 打一場交啊！ 嗱，我呢一件好人好事咧，我係想讚自己嘅。 係。你咁樣真係 我做呢個環節咧，係冇諗住你自己讚自己。 因為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大家都可以做好簡單嘅，但其實唔係好大件事。就係呢個時行街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亦都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太多嘢要忙碌啊，孭住個背囊嘅時候咧，你唔記得咗自己嘅袋咧，你啱啱攞完啲咩咧，打開完咧就孭翻上身啦。跟住我呢排咧，我成日都見到啲男士們咧就係、是、打開咗個袋，係一半嘅啫，咁 咪就孭曬出嚟， 跟住就孭住個背囊就行啦。咁我就有幾次都，我究竟應唔應該叫佢塞翻去袋好咧？跟住我就，唉，都係唔好啦。抹拍一拍佢啦，唔好意思，先生啊，你未生袋啊？咁我咁哦， 好多呢啲人噶，我成日见到人跌钱咧，你跌钱咧，佢唔睬我， 系咯， 佢自己怎执翻就算。 唔系我，因为我点解会觉得我好尴尬啫？究竟叫唔叫或者话唔话俾你听？因为好多人要话 佢冷待你， 系咪你打开我袋？即系咪你系咪你？ 你又谂太多， 即系有时你唔知啊，即系佢嗰个反应令到你觉得好似。咦，其實我係咪做錯咗？我唔應該提你咧。 多多嘴咗，係啊。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感覺就係話，大家下次真係見到有啲朋友們，即係可能個袋打開咗，即係你都要提一提人啦。即係好似唔係幾好啊嘛，或者跌咗嘢你都提佢啦。 如果我自己係個袋打開咗嘅話，我想人哋提我噶。 係啊， 我就係發覺原來我自己個袋打開咗，啲人唔提我 噶。因為可能你樣衰啦。 因為驚你啊，可能。 可能我樣太空塵惡煞。 好，大家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將你遇到嘅好人好事咧，同我哋講啦嚇。喂，大陣仗！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 钱啊！ 哇，即系咧，主唱嘅歌手多到数唔晒啊！ 系啊， 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钱。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好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心路荡。 才咧听新闻咧，特首都话咧好高度赞扬啊！阿陈少琪作词同埋监制咧，就系作曲、编曲、监唱嘅张家诚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可唔可以有时间俾我讲晒啲歌手名？ 可以啊！ 好，听住啦，一口气，包括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仲要使梁汉文唔识字，唔好意思。林峰、卫兰、李幸毅、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仲有林晓峰、萧海欣、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哇！ 哇，好犀利！ 犀利啊！ 系喂，咁讲下我哋嗰啲好人好事啦嘛。 系啊，呢度有位听众佢话，其实咧留喺屋企咧听住正能量嘅节目，就系对抗疫情嘅正能量啦。 哇，好有品味啊！ 系啊，我都觉得 系。呢位听众就话啦，喂，我已经咧系好人啦，啱啱咧就捐完咗啲罐头啊，同埋文具咧就俾一啲儿童慈善基金会啦。咁亦都个因为个基金会都帮助好多基层嘅朋友喺疫情嘅时候咧就捐咗俾佢哋添啊。 系啊，见到个感谢状、啊，多谢你一位听众朋友啊吓。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咧，最多谢咧都系所有真心爱惜同埋收留收养流浪动物嘅义工同埋奴才们啊！佢就话咧，世界真系有好多嘅动物咧系被遗弃或者虐待噶。咁呢啲朋友仔嘅举动咧，好值得尊敬。最想咧就系同你哋讲一句，你可以唔中意佢哋，但系请你尊重生命。 好多朋友其实都系好爱惜动物嘅，系啊，多谢佢哋咧，即系拯救呢啲小生命啊！ 好，呢边有位朋友咧，佢就话佢要赞一赞咧，就上星期日啦，喺屯马线。遇见嘅好人好事，咁样咧，当日咧就喺沙田围站咧，有一家三口上车，妈妈咧就手抱住一个咧瞓紧觉嘅小妹妹，咁啊一位外佣姐姐见到咧，立即起身让座，咁我各位妈妈咧就唔好意思啦，姐姐咧仲立即咧叫埋嘅朋友起身添，等佢哋可以一家三口咧都有得坐啊，咁其实有好多嘅姐姐们啦，啲家佣们咧都当香港咧系屋企人一样噶，咁我香港人系屋企人啦，咁大家都要互相尊重，让座嘅姐姐咧向你致敬咁讲。 系啊，因为有好多嘅，即系其实喺搭车嘅时候，尤其会见到咧，好多嘅年轻人咧，佢坐喺度可能真系唔让座，反而系一啲姐姐们咧，佢哋会主动让座俾一啲老人家。 呢个系一个修养嚟嘅，系啊，其实即系。我又唔係話即係一定要老鳳要讓，但係咧，其實你見到一啲可能即係比較身體上咧冇你咁強壯嘅人咧，其實讓一讓，尤其是女仔咧，讓俾啲女仔坐啦。 係另外最近有個單新聞咧，都覺得即係要講一講嘅，就話咧有位咧視障人士咧，就嗰日行街行路嘅時候咧，就咁行上樓梯嘅，即係揸個扶手嘅時候咧。咁我發覺咧，咦！突然間隻手唔知黐咗啲乜嘢，因為佢視障人士，佢唔知咩事，好緊張啦。咁啲途人即刻見到嘅時候幫佢手咧，原來佢黐咗啲香口膠。 哎呀，好心香口膠就攣翻好啲啦。 所以就講到即係其實香港有好多朋友咧，即係你如果你食香口膠嘅時候唔緊要，而家都未到立例話唔俾你食，但係食完之後你揾張紙巾包好佢啦。因為同埋你擺喺度嘅時候，嗰個好人好事就係有位市民就真係見到佢即刻用濕紙巾幫佢抹翻乾淨隻手。 因為你黐過香口膠，你就知道好難。 同埋有好多人咧，好中意掠喺嗰啲飲水機嗰度嘅， 真係過 分態嘅真係。喂，仲有呢個聽眾佢話好人好事咧，就係、是、呢個深水埗啊、明哥啊、北河街咧，每日啊都派飯俾基層人士，係啊， 明哥真係好人啊， 係啊，多謝各位咧提供好人好事嘅朋友啊。 禁止幾乎90%嘅俄羅斯石油進口。加拿大政府提出立法，在全國範圍內禁止進口、買賣和運輸手槍，並且限制彈夾容量和禁止銷售外形似槍械的玩具。總理杜魯多說，槍支暴力不斷增加，必須制定新措施來壓制這個問題。新法案旨在恢復去年在加拿大大選期間被擱置的計劃。杜魯多認為，除了射擊運動和狩獵，沒有理由在日常生活之中需要用槍。又說加拿大人在希望減少國內槍械暴力方面非常團結。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向議會提交新法案，預料會獲得通過，並且可望在今年秋季實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8点，升204点，总成交金额9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9点，升1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4升11.4，青岛啤酒股份68.5升3.45，美团185.2升10.1，恒生中国企业74.88升1.3，盈富基金21.56升2.4，快手75.8升4.9，阿里巴巴96.85升1.95，京东集团227.4升4.6，友邦保险81.05升4.5。李宁61.5升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9，瑞士法郎8.178，欧元5.643，加元6.199，新西兰元5.132，欧元8.437。每百日元对港元6.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9点，跌89点。港金报17,3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49美元，卖出1,85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红天路嘅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跟住红福村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重复一次啦，就系红天路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跟住红福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咁仲系处理紧啦。主要咧就系车龙塞翻上去，连接元朗公路嘅支路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庙发展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坚岛119号至125号金坚大厦、柴湾丰霞道8号景翠苑、鲗鱼涌英皇道856号君豪峰、赤柱龙恩苑龙骏阁、秀茂坪晓丽苑晓日阁、红磡海日豪苑23座、土瓜湾北帝街60至62号东宝大楼、牛头角彩福村彩喜楼、石硖尾白田村润田楼和茶果岭丽港城17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阿欧，有冇每日同屋企人倾偈啊 ？Kitty 望起上嚟就唔倾啦。 一星期有几多次一家人一齐食饭？ 唔得闲就唔食咯。 无论几忙几唔得闲， 都要陪下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虽然戴住个口罩啦，但系佢对眼咧都有一丝嘅光芒咧，系咧有啲阳光射咗入嚟我哋呢个直播室噶。 梗系啦，因为佢都阳光小姐嘛。有黄建文你好 ，Hello，Hello，Hello， 好耐冇见，系。 黄建文你好，你系咪因为喺街度 busking 咧，咁先有机会入行定系点样噶？ 都係算係嘅，因為我嗰陣時就係 busking 就遇到啊監製就賞識，跟住就揾我做咗主題曲嘅。 嚇嚇嚇！咁你嗰陣時 busking 係幾耐之前啊？ 其實我 busking 都有成12年前啦。 哇！咁鬼老噶啦你， 係 講笑啫，講笑啫，你唔老你唔老，同我比起你有後生嘅啫。 但係12年前喺香港 busking 係咪容易過而家咧？有 都係因為嗰陣時旺角咧，其實都有一啲人 busking 嘅，但係唔多嘅。咁我哋嗰陣 同埋有行人專用區咧，嗰陣時 係嗰陣時行人專用區，咁跟住就我喺旺角開始啦，跟住就去下中環啊，跟住銅鑼灣啊，跟住就走出咗香港啦。 哦。咁而家十二年后仲有冇再做 busking 咧？都哇，两年差唔多冇做啦，系啊。 系咪因为近呢两年即系难以呢个人群聚集，都有限聚令啦？吓，因为你一 busking 嘅话，起码会有人堆喺度咧，就其实影响咗 嘅。自己都惊嘅，因为出去。要戴住口罩，其實戴住口罩唱歌是幾辛苦 的。其實是個聲音不同的。其實我哋戴住口罩而家做節目咧，我哋都經歷咗一輪嘅訓練嘅，經歷咗一輪嘅習慣嘅。 係啊， 係啊，同埋好多時啲戲唔同啊嘛。咁但係你喺 busking 嘅途中嘅時候咧，唱啲歌係真係現場觀眾叫你唱啊，定係話啊唔係，我早已經有個歌 list， 你諗住今日唱咩咧？ 自己都會有個譜嘅，咁但係觀眾點咧都會唱嘅，識唱就唱咯。 哦， 唔知辛苦真係。 你未試過 busking 啦，超啲。你 busking 咧，一定要自己有一個歌單先，即係自己練咗一扎歌，練咗啦。咁然後咧，嗰啲人咧喺度咩？哦呢只啊 OK 啦，但其實未預備嘅。我咩？我胭脂扣我有預備喎咁啊。 為咗你而生嘅， 其實有一早已經預備咗啦。係咪啊？咩話？ 大概大概都係咁。 嚇！咁啊，黃建文，你 busking 嘅時候有冇遇到一啲？唔係咁好嘅事， 唔好， 譬如係俾人彈啊，或者柴台啊咁樣。 其實我諗係會俾人攞錢咯， 哦， 但係唔係香港嘅， 喺邊度？ 即係喺澳洲嘅時候。 啊、即係有啲類似黑社會嗰啲咁啊！ 都唔係啊，佢係無啦啦就經過禮手就拿你一扎錢走咁樣咯。 咁變態，即係乞兒兜揦飯食喎、 啊！絕對有呢啲咁嘅事發生。 咁你有冇追咧？ 我會嗌咪， 嗌咪好啲。 唔係，我會講一講咯。咁但係佢都走咗啦。咁但係都會有人幫手嘅，有時。 有人会闹嘅，但系我亦都试过有人攞咗，我就觉得，唉，算啦，可能佢会等钱使啦，即系咁咯。 咁、哦、但系亦都好卑鄙喎，等钱使，等钱使都唔使咁样啊。 都惨嘅，系啦。 咁你会唔会之后咧，即系可能啲个兜度多钱一齐咧，收走啲 嘅， 剩翻啲散银喺度。 呢个系办法嚟嘅，就譬如有啲纸张嘅咧，我就收走啲纸咯，就留翻啲 coin 喺度，系、哦、啊。 或者唱完一首之后就收啦。 都唔會嘅，即係可能幾首。如果有人俾紙幣咧，我就收咗紙幣。 大紙就收埋佢，係啦。咁啊，黃建文 busking 其實可唔可以咧？維生嘅咧？ 外國嚟講比較可以，因為我喺澳洲、歐洲都可以，即係每個月可以穩定大概港幣20,000到咯。 哇！ 好 OK 喎，其實 你試下 busking 20,000俾我睇啊，好 OK。 你行出唱啊，一蚊都冇啊， 我冇呢個能力啊嘛，所以我咪好犀利咯。 但澳洲呢，我嗰次即係試過短 trip 咁樣去到嘅時候 呢，你咩短 trip 啫？你就去埋酒店啫嘛， 三日兩夜。我真係試過喺真係澳洲街頭呢，好多人有街頭表演嘅，有人表演魔術啦，有人表演即係雜技好啦， 或者扮嗰啲自由神像， 係啊，佢哋係好願意係俾錢㗎， 係啊係啊， 係咪個文化唔同呢？真係 文化完全唔同，跟住同埋譬如我有 CD 呢，佢都會買㗎。 哦、 我自知 CD 喺度嘅时候，佢哋都会买，所以我哋买 CD 系都有，即系都赚得多嘅。 哦，都几好、啊， 有时唔使找咁样咯。 咁但系香港系咪 keep the change？ 系啊系。 香港系咪多啲就斋睇咧？ 比较上系嘅。系咯，比較上係嘅。 咁啊係，香港你好似覺得，咦？我俾錢你會唔會好似俾人感覺上好似我當 其實 係 呢樣多㗎，即係唔係話香港人孤寒啊，而係咧香港人怕尷尬，唔知點樣俾啊。 咪都有嘅，我都試過都。即都試過譬如可能啲節日特別係啲人比較豪爽少少， 俾利是 係利是， 俾利是係容易啲嘅， 因為個利是封遮住個錢啊嘛，冇咁同臭啊嘛。因為我哋呢啲咁高尚嘅人咧，就有陣時好驚咧，即係影響 到。俾廿蚊唔得嘅， 太少啊。 咁但係因為我有朋友咧，就係去唱開歌啦。咁一見到街上面咧，譬如有啲人 busking 唱歌好好聽咧，佢即刻會。啊唔得，我真係要留低去聽，聽完之後我會俾錢啊！咁你自己啦，即係作為一個 busking 嘅朋友就，你會唔會都見到其他嘅同行嘅時候都會，哇唱得好好，我都俾啲錢你先。 我會㗎，其實都多通常見到都會俾添。 哦係啊， 係啊，因為大家都彼此支持咯， 系、哦、 啊，正等于我哋都会听第二个台嘅 DJ 做咁 样样，观摩下， 观摩下，系咪先支持下同行啊嘛？喂，咁我手上咧就见到黄建文嘅呢一首新歌叫《人间漂浮》。是不是代表你的心声呢，王建文 都多大部分都是我的心声，即是整首歌是主要是我想讲的东西 的。嗯，作曲就是你王建文，填词就是 Oscar， 是 那編曲監製都是李端閒，另外編曲 K 曾都帮手。是那你是不是把个故事告诉 Oscar 知道？ 是啦，我是告诉他我想写什么内容啦，因为其实都是疫情这两年，就譬如家人嘅屋企人有病啦，即系可能啲朋友嘅屋企人都离开啊咁样，咁经历咗一啲好伤痛嘅嘢，所以我就好想写讲珍惜，因为其实自己都曾经即系至亲都离开咗，咁所以好想喺呢个时候都讲关于呢两年发生嘅嘢咁咯。 嗯嗯，即系相比之下，其实以前嘅你同而家嘅你，即系对珍惜嗰个定义系点样咧？ 以前嘅我啊，以前嘅我可能真系唔系好识噶，即系。亲人未离开的时候呢，都真系都理所当然，好多 老讽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就系咯，即系亲人离开咗之后，我系会学懂珍惜，同埋会多啲时间，即系譬如屋企人睇得重咗好多咯，系啦，同埋都尽量所有嘅嘢都系即系约咗就一定会。最好 就要出現啦， 即係唔好爽嘅。 係啦，就我都係唔咁啊，多數可能遲到，遲少少，遲少少， 遲到好過冇到， 遲到好過冇到， 啱嘅。 但係人間漂浮呢一樣嘢係點樣解讀咧？點樣叫人間 UFO 喎？真係漂浮嚇。 點樣解讀啊？我自己就其實我嘅人生都幾漂浮嘅，成個人生都咁。其實人生我哋都係 睇得出你好漂浮。 即係其實而家就係系咯，就好似漂流无定嘅咁样咯。 但你好似好 enjoy， 我 enjoy 噶。 系咯，你 enjoy 揾唔到岸啊，揾唔到浮台个感觉。 都系噶， 但唔紧要，你后面有个好大嘅浮台，阿Zozo 扶住你， 又厚又大树下咁样， 系啊，真系好好感恩。有係做做幫忙， 係 好多市場都 係。今次呢一首《人間漂浮》其實都係你自己即係叫一手一腳去做曬所有幕後嘅嘢啦。同以前咧，即係四年前，即係譬如話唱片公司幫你出歌，係咪好唔同呢？ 非常唔同，因為所有嘢都真係一手一腳啦，揾編曲、揾填詞，咁拍 MV 所有嘢都係自己啦。拍 MV 都係揾自己識嘅導演監製幫手， 慳啲咪可以？ 都當然都慳啲嘅，咁但係就會有份緊張重咗好多咯。即係譬如之前出歌都出咗，咁即係咁樣咯。咁但係而家我係會出咗啦。跟住我系瞓唔着，好兴奋，跟住好紧张，即系会有呢啲。 呢个过程系咪比以前辛苦啊？ 系噶，都，都系嘅。但系我 enjoy 咯，因为就真系，即系以前冇话，即系而家成日啲人好有生咗仔，即系出世啦，出仔，出咗世 ，B B 出 咗仔，出咗仔啊！我未听，马来西亚人啊，你系 出 咗世变咗出咗仔， 咁咧， 喂，超 B 就出咗仔啦。 咁我今次就有呢种感觉咯，终于，即系好似真系 B B 出世，跟住就觉得啊，到底面世咗。出咗嚟啦，咁其他人聽嘅感覺係點咧？即係會好緊張呢樣嘢。 係，因為以前可能就唱片公司就會多人幫你去決定多啲嘢，勒住你多啲啦。而家自己做嘅時候，咁有冇自己想做咩就去做？定係你都會揾？喂，你幫我睇下，睇我咁樣可唔可行啊？會唔會都有呢？ 我會信任我揾嘅朋友啦，即係嘅監製啊，或者 團隊啦， 團隊啦。咁我就都係想點就點樣嘅，有少少。但係我彼此有信任喺中間咯。 咁你端閒點樣睇你咧？點樣俾啲意見你咧？黃建文。 我哋係第一次合作，咁同佢嘅合作係好愉快嘅。佢都我反而佢俾咗好多鼓勵咯，喺錄音嘅時候，同埋今次錄音好特別嘅係，我哋係同一個空間錄，因為多數你會錄音係有另一間房，有個玻璃咁樣， 即係同一個房入邊。 係啦，今次我哋同一個房，咁 與限聚喎、啊， 未爆， 都我同佢嘅啫。 係係 ，OK。 咁跟住 好冇人啊！係啊，你講緊啲嘢成日喺度限聚，係咯。 咁跟住咧就佢咧就係、叫我。即係佢教我點樣去用身體去唱歌。今次即係我即係第一次，因為以前不嬲企定定對住個麥唱。咁今次咧就係佢想我成身喐，即係唱嘅時候用全身嘅力去唱。佢話因為好多人其實表演嘅時候你都要用曬身體語言去表演去唱。佢話就想我用呢個表達咯，即係好 live 嘅感覺去唱呢首歌。 我最想用身體做武器啫，身體唱歌唔知點咧。 成身 本能， 身體語言嗰啲係。 咁不如聽下咧，阿黃建文用曬全身嘅力咧去唱呢一首新歌啦，《人間漂浮》。 多謝。 总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 千种变迁。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一漂浮，无可挽留，怒悔间祈求碰。仍然是要走，时间在偷，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上在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哇！呢只歌非常之李端行，好系佢啲嘢喎。 系，因为我自己好中意佢啲嘢，咁我就其实编曲上面系我即系同佢讲我中意边佢嘅乜嘢嘅编曲，咁就叫佢帮我编。 因为你一嚟个 violin 已经好系佢啲嘢，你个 violin 系咪你个 friend 嚟噶？ 系我个 friend 阿 Grace， 咁都系因为阿 Grace 我先揾到李端行嘅，咁但系都系因为系啦，即系因为阿 Grace 识咗李端行而揾佢。 阿 Grace 有冇收平你啊？ 系咯。 都有噶， 朋友噶， 有噶， 即系全部乐器都系真乐器 真噶，全部都系啦。 哇，其实呢个都系好难嘅，即系而家做歌嘅时候用真乐器好多时都系。 但唔系，我觉得而家个趋势系咁，因为譬如我哋成日听啲 dance 嘢咁样啦，即系佢啲 dance 嘅 producer 咧，佢譬如录一个可能唔知咩，都系揾真乐器，钢琴啊咁，佢可能不断咁 loop，但系录嘅第一版都系用真乐器嘅。咁你听得出，即系等于 Tom Cruise 啫嘛，即系佢用真人去做。唔用 CG， 因為你真係聽得出㗎。 而家大家都太精明啦，即係睇得到呢啲 detail 位啊。 係，咁你自己做歌嘅時候，即係譬如啊，我揾到 friend 啊，喂，即係全部係咪都你傾曬價錢啊？喂，平少少啊， 睇住我荷包啊。 呢個有講嘅，咁佢哋都合理嘅。 咁你有冇回饋翻咧？ 回馈翻， 即系你今次帮我弹啦，我下次帮翻你啦，咁样。 我都唔知道有咩回馈佢哋，但如果佢要我帮手， 请食饭 啦，当然要啦，当然我约咗好多次，佢哋忙紧，系啦，有约嘅约嘅，系啦。 黄建文，你系一个咩嘅人嚟嘅咧？ 一个咩人啊？我系都因为可能细个经历好多唔开心嘅啦。 例如咧，细个经历啲咩唔开心？ 都屋企嗰啲咯，即系屋企环境影响。 即系佢系父母感情分开咁。咁其实影响你大个啲咩咧？ 好多噶，即系对于婚姻都系一个好即系都几恐惧嘅一件事咯。即系好多嘅，因为好破碎啦，好多纠纷喺屋企发生。以前细个。咁所以我細個可能一即係慘啲啦，咁而家大個就成熟咗，咁啊會開心啲咯。 咁有冇兄弟姊妹啊？你本身 有嘅，兩個細佬一個細妹嘅， 都幾多喎。 係咯，大 family 嚟嘅， 都多噶。我好多親戚噶，即係有啲表姐表哥啊，咁跟住阿婆嗰邊有好多仔女啊，咁所以都係好多屋企人嘅都。 咁而家啲即係細佬妹係咪同你住定係點樣？ 我自己而家就出咗嚟住， 自己搬咗出嚟住。 係啦，我細妹自己都住嘅，咁。屋企就喺元朗嘅，即系屋企人多数都系元朗区。 你就搬咗嚟市区， 我就喺系啦， 市区系啊。不过我觉得就唔好因为以前不幸嘅遭遇咧，而成为你成长嘅绊脚石咯。亦都唔好因为以前以为自己系唔好运咧，就觉得将来自己都会唔好运咯。即系千祈唔好咁样谂啊。系啊，反而你要咧， 吸引力法则啊！ 我话知你九七，系啊，越记呢啲嘢就越即系咩系啦。 我都尽量好积极嘅，而家 系咪啊？ 面对所有嘢都系。 系，我都见到啊，好阳光啊，系啊。咁啊，继续努力啦，黄建文。 多谢， 拜拜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今日起实施，市民一般要打齐三针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和其他指定处所。政府提醒已经打三针的人士，需要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最新版本主页手动更新电子针卡，如果显示蓝色框是符合要求，红色框就不符合。在乐富一间酒楼，有市民因为未将第三针接种记录上载电子针卡，或者没有备有康复记录，被拒进入酒楼，要折返家中攞返相关记录的纸本。政府明日推出一项先导计划，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获政府认可的机构可以向界别内相关的非本地人才发出邀请信，获邀人士可以访客的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需向入境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先导计划将涵盖十个界别，包括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文物、创意产业、创新及科技、香港桂冠论坛、航空及国际或者大型活动。发言人说，获邀的非本地人才需要是本地短缺的人才，或者他来港出席指定短期活动有助经济发展，或者达至相关政策目标。他们每次来港可以在不超过14日期间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并可以就指定活动收取报酬。2019年9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的示威演变成冲突，涉案三个男女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各被判囚40至44个月。三个被告分别26岁、25岁和45岁，被控2019年9月22号在沙田好运中心外连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暴动。其中一个被告另外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早前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区域法院法官判刑的时候说，今次暴动明显有预谋，示威者在元和路堵路，几分钟内已经令到交通瘫痪，也都有人淋泼腐蚀液体。法官认为三个被告经审讯之后被定罪，才表示感到后悔，是口惠而不实，因为案件而令前途受损，是咎由自取。两岁男童在2016年因为气促等病征，到儿科专科医生私家诊所接受雾化基敏气治疗，期间怀疑不省人事，送院之后不治。死因庭就事件召开六日聆讯，三男两女陪审团今朝早退庭商议之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不幸。男童2016年12月16号在一个儿科专科医生的诊所接受敏气治疗，其后送去基督教联合医院，同日不治。解剖报告显示，死者气道、胸腔和肺部小气道都有大量浓痰、细菌入血，相信他肺炎严重，肺部至少几日前开始感染。至于死因是支气管肺炎，伴随胸腔积脓和败血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1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1,08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7点，升2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12.2；青岛啤酒68.35，升3.3；美团186.5，升11.4。恒生中国企业75.2，升1.64；快手77.2，啱啱转咗系77.2，升6.3；盈富基金21.62，升3；阿里巴巴97.3，升2.4；京东集团229.8，升7；港交所339.4，升4；友邦保险81蚊，升4。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2.788，瑞士法郎0.96，加元1.266，人民幣6.654，英磅對美元1.261，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4。日經平均指數報27,279點，跌89點。港金報17,36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69美元，賣出1,856.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洪天路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近住洪福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洪天路天桥去天水围方向，近住洪福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啦。咁主要车龙咧就系塞到上去连接元朗公路嘅支路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现在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还是有些车龙的，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发展这段还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在南地菜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起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星期三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咗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三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俾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超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俾你正啦，阿草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我觉得全世界咧最无聊嘅人咧就系日本人。嗱，我唔系话歧视啊，而系咧，即系日本你会觉得咧。 佢每一样嘢都有一样嘢包住，每一个譬如可能有一个牙刷咁样，有一套系牙刷都用布整嘅，譬如苏跑咁样啦，有个袋咁样袋苏跑，即系嗰啲咁嘅嘢。 系， 但系我又觉得日本人咧系好细心到咧，你会谂唔到佢点解你会有呢一个谂法出嚟嘅咧？ 系啦，买个豆沙饼咧就俾你啦，下面有张纸垫住嘅，又上面有啲嘢铺住，跟住有透明纸，然后再有花纸，再有丝带咁啊。 但系你又觉得佢谂嘅嘢咧，你系会帮助到？系，我从来冇谂过，但系你又会觉得。如果有呢样嘢系真系几好喎、 啊， 系，但系有一啲嘅，你会觉得有啲无谓咯。 譬如我记得第一次睇嘅就 系 有对袜，系连埋脚趾嘅，嗰、 哦 那个系咪？ 嗱， 嗰个系好似好得意，但系即系咧，我觉得 好少可会着到、啊。 唔系脚趾袜，你哋唔会着咩？ 我唔会啊， 因为 我有啲系嗰啲分趾鞋咧，而家咪兴嘅，咁 我就会着脚趾袜去着咯。 唔系因为你就唔同我哋嘅，因为你咧屋企有五万对袜，唔系古怪， 同埋五万对鞋， 系咯、啊， 都系 脚啊得一对。 我真系想讲，我相信三个人当中，我系袜系最多， 所有嘢你都系最多， 衫啦鞋啦， 错处你都系最多 ，T 恤就一定李志哥最多。 咁啊系， 对，冇错， 系我净系着 T 恤嘅啫，系。 咁但系啦，最近咧日本咧出咗一只物咧，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啲奇怪。 這個物咧有啲似咧我哋以前嗰啲报纸档咧嗰啲朋友套住个手指公咧，我嚟数人指。 哎呀，真系啊！呢个唔系指公物咯，呢个咪净系 系啊脚趾公物， 净系摆脚趾公嘅。咁点解咧？佢就咁咪话咧，有好多朋友咧着啲物咧，成日都会穿窿噶嘛，嗰、那个脚趾公位。咁佢就话啦，哎呀，有啲人啲物咧好心爱嘅，咁啊保护佢啊，即系唔好俾你嗰啲指甲啊刮烂咗。嗰对袜啦，咁讲，着多一个子宫袜先，个着子宫个袜， 我嚟保护个袜， 保护咗你面嗰对袜，咁啊， 即系呢个我只可以讲系画蛇添足着埋鞋啊。 嗱，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如果几时实用咧，就系、是、当你知道你要去朋友屋企作客，你嗰一日预咗要除鞋啦。 如果預咗除鞋又著到唔穿嘅襪 咯， 好難講嘅。有陣時咧，係你明明出門口嗰一刻，你見到佢完好無缺，然後去到人哋屋企除鞋嗰刻，咦，穿咗。 咁即係我每日都要話，我先著咗個腳趾公襪先，然後再著一對真嘅襪。 係， 但係咧呢啲永遠都腳趾公或者嗰啲穿咗窿咧，去到人哋屋企除鞋嘅時候出現到呢個情況咯。哎呀，真系唔知点解咧，唔知点解啱啱咧整到喎，整到先咁样。 咁、哦、你仲解释？我唔会解释噶。 或者直接除咗对袜，佢问佢会唔会有拖鞋咯？ 系啦系啦系啦。 因为好多时真系而家去人哋屋企咧，都会除鞋嘅时候咧，你都会突然之间见到个脚趾公嗰位咧穿咗窿，好唔好意思啊？觉得好似好尴尬咁啊。 但我觉得呢一种袜咧，其实佢性价比唔系好高啊，因为佢就系一个手指公咁上下大细 脚趾公啦，脚趾公位啦。 佢收你三四十蚊港币， 一只定一对？ 一对。 贵得滞啊！咁我宁愿将嗰啲脚趾头嗰啲物剪咗去，然之后摆翻。 佢爱花园街啊，十蚊四对啊，物喎、啊， 买过对物好过啦。 真系物啊！ 但系如果佢话咧，佢要保护一啲你心爱嘅物咧，你又觉得明嘅？ 我冇心爱物 嘅，因为 我都冇 全部心爱物，我啲物系心爱物。 明咗。 因为本人咧买啲物咧系越买咧唔知点解越买越贵啊！ 嗰个系你，嗰个系你。 所以咧嗰啲物咧，你有时觉得烂咗咧，觉得好唔抵嘅，百几蚊喎呢对物烂咗， 补补佢啊！ 不过你百几蚊嗰啲物真系靓啲，佢试过送我一对俾我，真系几靓嘅，同埋冇咁容易穿咯、 啊。我唔止送一对俾你嘅，送几只嗰对一定呕。 多谢你咯。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相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发泄过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遗忘得怎么的失忆都记得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断那运气。喝够苦涩味，难 边境。 由 Edgar 江海嘉帮佢作曲啊，填词有林若玲啊、杨千嬅、上善如酒。 可能是我，可能是佢，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妈咪在我四岁的时候改嫁，跟后父生了一个细佬妹，生了一对啦。我后父呢是做教育工作的，非常之有学识，学识广博，但是对我友善的，但是保持距离咯。虽然我一直跟妈妈他们一起住，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像外星人，或者好像在一张台那里深深被孤立的一个。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呢，我去了爹地那里住，住了一个月，我回来妈咪家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印制了一批圣诞卡，预备寄给他所有的亲朋戚友，但封面那一张全家福呢，竟然没有我份。我跟我的哎呀细佬细妹说，喂小朋友，不如阿哥咧带你出去玩玩影相啊，好唔好啊？咁样就系咁样，嗰啲相我哋影嗰啲相咧，俾我妈咪同埋后父见到啊！佢睇完之后咧，嬲到震啊！ 如果唔系阿姨话俾我听啊，我都唔会知道你将啲相摆晒上网啊！ 哦，系咩？ 你咁样做有咩意思咧？做乜要丑化全家人呢？ 我要你即刻 delete 晒啲相佢啊！ 哦，做咩要 delete 啊？啲人都未几鍾意啦，咁多 like 睇下，喂好多 likes 啊，仲有人 like 緊而家。 圣诞卡呢係应该充满住温馨同埋欢乐，唔应该用嚟取笑人㗎，令人难过㗎。 喂，你啱啊，咁点解你印嗰张圣诞卡冇我份嘅？喂，我就会难过㗎啦，你唔知我会难过㗎。吓，你唔知我会见到张圣诞卡㗎，你或者自己见到㗎咋。 咁你嗰陣时唔喺度㗎嘛，你去咗 你爹哋屋企度煮嘛？ 喂，爹哋屋企距离呢一度廿分钟车程咋，同埋呢个世界有电话噶，你根本就冇遇到我拍，你冇遇到我拍咪咁咯。 哎，算啦算啦算啦，大家唔好嘈啦。嗱，我而家希望咧，你快啲 delete 咗啲相，好唔好啊？ 其实呢一啲相咧得到咁大嘅回响，我要多得我两个老友啊！因为当日咧，我叫我哎呀细佬妹咧去玩影相嘅时候咧，我两个老友就系负责帮手扮我嘅妈咪同埋扮我嘅后父啊！佢哋一个戴眼镜啦，遮咗个平头装，另外一个咧就男扮女装，戴咗个假发啊，化晒浓妆咁样，全部人一致啊，一律咁样就系着牛仔裤、白 T 恤。我哋嗰张相嘅效果咧都几好噶，做咗好多唔同嘅效果同埋层次啊 ！post 咗喺社交网站咧，哇！估唔到啲人咧咁中意，有成几百个 like 咧，同埋 share 添啊吓！但系啲大人咧就超级反感啦，仲好嬲添啊！我阿妈咧就系咁样啦，就完全啊成几个月都冇睬我。佢覺得咧，其實我今次咧係醜化咗佢，令到佢好尷尬，落唔到台。其实系冇知道你嗰张信用卡全家福冇我份，我咪仲落唔到台咯。之后我去咗爹哋度住，今年廿一岁啦，我亦都冇再见妈咪啦。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若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梦里竞闯，从前跟于小岛浪，天可变，风可转。不舍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那。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Maiden Hong Kong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Maiden Hong Kong，Maiden Hong Kong，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狂野之 城。听众咧就拣咧话，贴幕诱惑啦，梗系要。亦都有人拣咧，就系张智霖嘅黑色诱惑，或者系黄贯中嘅冇得比。 系啊，都有人拣妹姐嘅黑夜泡妹啊，妖女，或者系陈洁玲嘅今晚夜，都有人拣啦。 系，亦都有人拣咧，即系李志刚啊。派对动物啦，亦都有人拣咧，就系今天天气呵呵呵咁样都有人拣。 系啊，都有华仔嘅独自去偷欢啊。 系，同埋有多人拣呢首啊，都系 Lundy 之作 ，Madonna 嘅 Like a Virgin。 Madonna 嘅口唇打肿咗，锡你一啖好 嘛？好，Madonna 做咩都好， 好舒服啊！想起当年在 MTV Video Music Award Madonna 第一次唱这首歌穿着件白色婚纱在地上呢碌滚地沙那时候很多乐评人都说哇死梗啊这个女歌手这样唱这歌法但是一晚之后呢 爆红 爆红啊犀利啊真的 超经典的作品啊 好期待听日斗歌的时候肯定好像 Disco 一样你们 梗是要啦我已经是整装待发的了我现在由三点钟即刻预备 好啊 拜拜 拜。